追求快乐应该是每个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这首歌曲倡导的是不要为了自己而得不到的事放弃整个世界，放弃所有的快乐。但是呢，在某些瞬间我们又会陷入深渊，这个时候你需要用生活的经验来告诉自己，这不是真正的想法，是偶尔飘来的迷雾把自己的快乐遮盖住了。不过呢，又有些时候因为一首歌，你又可以尽情地投入情绪，投入其中，进入一场悲伤的幻觉。因为你知道，故事里的人虽然感同身受，但不是那个真正的你。听海，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法听，海哭的声音叹息着，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 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

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。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艾嘉的《这样爱你对不对》，这首歌李宗盛写给张艾嘉，听过了李宗盛的版本，再听他的版本，会觉得女生版有独特的意味。我们在最初的时候都不知道爱情的技巧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所以充满疑问，充满迷茫。好在最初的时候，两个不懂爱的人相互包容，也成就了许多最暖心的瞬间。

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程琳，中国著名音乐人，二胡演奏家，13岁以一首《小螺号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，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他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《熊猫咪咪》《酒干倘卖无》等歌曲，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程琳，就业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。 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陈慧娴。89年的告别演唱会上，作为压轴的节目，陈慧娴演唱了这首歌曲。当时上万人的香港体育馆，不少歌迷几度哽咽流泪。分别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相当伤感的，哪怕是在通讯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，因为有些关系一旦分别了，就等于永远失去。对于离别，过去我们无需这样难过，有缘自会来相会。就像歌里唱的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今天的离别也许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聚呢。继续呢，和你相约在经典969，带来游鸿明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。